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回到嚟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啦，繼續咧用音樂咧去陪伴大家嘅晚上。大家好，我係豪輝。咁啊，當然啦，有我哋嘅星級導師啦，用音符啊帶領住我哋走入爵士樂嘅世界啊，就係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你好。 嗱，今堂咧又繼續咧同我哋即係講下關於爵士樂嘅故事啦。咁啊，上一堂咧啱啱就講到 Big Band 大樂隊呢樣嘢啦，我知道今日你都會帶嚟咧 Big Band 底下一啲傳奇嘅人物噃。 係啊，咁有一個咧係我覺得咧聽 Jazz 唔好話 Big Band 添啊，聽 Jazz 都應該要識嘅人啦。 咦，咁啊大人物嚟嘅噃。 咁咧佢係邊個咧？就 Duke Ellington。 咦，上堂好似都有提過呢個名噃。咁啊，今堂真係更加深入去認識下呢個人物啦，真係。 嗯，冇錯，因為我都覺得咧應該要花少少時間咧講下呢一個人對我哋後世啦有啲咩影響嘅。其實咧，佢係華盛頓啊，即係 Washington D.C. 出世嘅、 大城市啊， 係啊，大城市啦、首府啊，咁同埋佢係1899年出世， 係 咁咧，佢咧細個嗰陣咧就已經學鋼琴嘅啦，咁咧同埋佢都有啲藝術天分嘅，相信 係， 因為佢咧又識玩音樂啦，咁又玩得唔錯，咁同埋咧佢係即係爭啲入到間 art school 嗰度。 哦， 读艺术嘅， 咁一定有翻咁上下水平先至艺术学校先睇得上佢啦。 系啦，同埋我谂佢应该屋企人都有翻咁上下水平， 即系有翻咁上下 钱啊，系啊。咁咧，但系你谂下嗰个年代，你可以做呢啲嘢咧，咁其实应该都唔简单嘅，即系应该系啦，屋企系舒服啦。咁但系咧，佢嗰阵时就做咗个决定，就系、是、究竟佢玩音乐啊，净系。读呢个艺术咧， 哇，仲有得拣添， 系啦，咁佢有得拣，系啦，真系叻过好多人，包括我啦，真系争得太远啦，我 包括我啦， 咁但系咁，佢嗰有得拣咧，就唔同我哋有得拣嗰种有得拣， 系 咩意思咧？就系嗰个年代咧，其实读艺术咧就好合理啦，你翻学啦，但系你好少系读音乐嘅， 哦，系咁样嘅， 嗱，读都唔系冇得读，但系系读古典音乐， 嗯， 就唔系读 jazz 嘅， 嗯哼， 咁所以咧，佢嗰阵时拣音乐。同埋揀藝術呢就唔係話我揀讀邊科，係揀咩呢，我入學校淨係我唔讀書就去玩音樂。 哦，因為佢想玩嘅音樂就係唔係傳統音樂，唔係 classical 嘅音樂。 嗯。 哦，所以就一係就讀書，一係就出嚟啦。 係啊，即係嗰陣時如果你話想學音樂呢，基本上即係你簡單啲講你就出嚟做嘢。 嗯。 因為你要出嚟喺啲激度彈啊，同人哋玩啊，你先學得到。咁、所以係冇學校教 jazz 嘅， 就冇一個即係正統，即係當時啊冇一個正統嘅途徑話、有啲咩爵士樂嘅班啊咁樣，就冇呢啲嘅。 冇噶，冇噶。 咁、當時佢就好明顯啦，佢就一定係揀咗爵士樂啦咁樣。 係啊，咁嗰陣時佢就好好彩，佢揀咗爵士樂啦。咁我哋就有得聽啦，係啊。咁嗰陣時佢就係揀咗全職做音樂， 係 因為全職做音樂嘅關係啦，咁你都要去過揾到食嘅地方啦， 係 同埋啲音樂最好嘅地方啦，咁唔使問啦，梗係 New York， 係咪大城市多人， 係啦，人才仔仔啦，咁、然後又錢又多啦、機會自然多啦，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就二十年代初咧，佢就即刻搬咗去紐約度住啦。 咁嗰時佢應該係30歲左右嘅啫。 佢二十三十歲，係啦，三十歲左右，冇錯，30初，係啦， 就出去闖世界啦。 係啦，咁嗰陣時佢已經係20多、30歲啦。咁但係佢闖世界嗰陣咧，係都好好彩，因為嗰陣時機會真係比較多。咁佢2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去咗紐約嗰陣咧，就 join 咗隊 band， 係 就係呢個 Wilbur Sweatman。咁呢一隊 band 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其中一隊好出名嘅 band 嚟嘅。咁其實根本上對對 band 都好嘅嗰陣時，係因為係有好多，但係唔係話有好多選擇嘅都，係啊，叫出得嚟做嘢嗰啲咧，都有翻咁上下水準嘅，所以佢嗰陣時入到去咧做呢個樂手啦，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學習。 咁佢當時都係入去彈琴咁樣嘅嘛？佢因為佢細個學琴噶嘛。 首先佢冇得編嘅，但係咧佢因為喺呢個 環境度，即係喺呢個 band 裏面玩啦。佢係學咗好多嗰啲，譬如佢聽咗好多 big band 音樂，因為係 big band。咁所以佢係嗰陣時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學者啊，都咁認為佢第一次正宗咁樣去接觸 big band 音樂咧，就係佢喺呢隊 band 嘅時候。 哦，因為佢以前即係可能未嚟紐約之前啊，可能佢係一個人或者係都係兩三個人玩，咁嗰陣時就當然係冇 big band 啦，因為 big band 講緊起跳都成十個人啦，咁佢梗係接觸唔到啦，所以就係、是。嚟咗紐約之後啦，嚟咗呢隊樂團嗰度參加咗啦，先至叫做正式了解或者接觸到咩叫 Big Band。 係啊，佢喺玩 Big Band 之前咧，其實玩咗一種叫Society Music。 哦， 咁嗰種音樂其實就唔係好 popular 嘅。咁咩 Society Music 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就是、跳舞啊，去一啲 party 啊。嗰種音樂嚟嘅啫，咁其實係即係甚至我哋叫嗰啲好 functional 嘅嘢，即係有目的性嘅，係、啊，嗰種音樂係有個即係攞嚟做娛樂性質嘅， 係 係啦，咁所以佢嗰陣時係玩嗰種音樂為主。 咁但係其實同 Big Band 都好似，因為我嗱上堂大家記得嘅話咧，我哋都講過啦 ，Big Band 都係 for 跳舞用噶嘛，咁佢會唔會即係佢自己玩開呢啲叫 society music， 到佢後期啦嚟到紐約？去即係參加 Big Band，其實都有幫助咧。 哦，咁佢始終個 sense 都喺度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有好大嘅分別咧，就係咩咧 ？Big Band 咧需要嘅能力咧，其實係多啲嘅。 因為要夾好多人。 嗱，一來啦，二來就係咧，佢唔係就係玩喎，你仲要編譜喎，你要寫好多嘢喎。咁你唔係夾幾件樂器喎，你夾十幾件喎，咁又有 rhythm session 喎，所以佢要學嘅嘢呢係多好多，仲有要作埋曲。仲有一樣嘢我哋都要小心啲要知道嘅就係咩呢，佢呢其實呢對 New Orleans 嘅音樂呢係唔熟悉嘅。 係新奧爾良嘅音樂。 冇錯。 咦，即係 jazz 嘅起源喎。 係啊，其實有好多人都咁講嘅，就係佢一開始呢係唔係好熟呢一種音樂。咁所以呢亦都令到佢呢喺後面，譬如佢整 Big Band 音樂嘅時候啦，佢咧係好特登咧揾一啲 musician 咧，係對呢方面有研究嘅。 哦，即係要喺其他人身上學下咩叫新奧爾良音樂啦，即係咩叫 jazz 嘅起源啊咁樣。 係啦，因為佢覺得咧，嗱呢樣嘢我都好欣賞嘅，即係佢知道自己不足啦，咁亦都覺得呢一樣嘢重要啦，咁佢就會喺啲樂手度着手，就係揾一個好有 New Orleans background。 是 有呢種新奧爾良背景嘅人，然後就加佢對 band 度。咁、 哦、 所以呢就拉返雲巡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呢一種先至係真真正正，我依家講緊咩呢 ?leader 㗎嘛。 係 ,leader。 係啦，領隊我哋唔使識晒所有嘢嘅。我哋喺有陣時嘅情況就係我哋知道邊啲重要，然後請啲啱嘅人嚟。發揮到最好。所以佢係點解佢同其他同期嘅 band leader唔同呢，就因為佢有呢一種能力，係非常之影響到佢之後嘅音樂嘅。 嗱咁啊，Ellington 呢，艾靈頓呢就嚟咗紐約之後呢，叫做一個新嘅開始啦。咁啊，我哋呢先唞一唞，返嚟之後呢我哋繼續探討呢佢喺紐約之後嘅故事點樣發展。我哋而家先去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咧，就係、是、想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聽 Jazz 咧係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咧都可以有適合你嘅 Jazz 噶。嗱咁啊，今次咧就想問一下 Alan 啦。上兩課啦，我哋講過啊，早餐嘅時候聽咩爵士樂啦，午餐嘅時候聽咩爵士樂啦，咁啊咁啊順住數落去啦，就輪到下午茶噶咯，一個好輕鬆嘅狀態啦。咁你又會介紹啲咩爵士樂俾我哋呢？ 我好快就諗到呢一首啦，就係、是、Pat Metheny 嘅 Watercolors。咁點解呢？因為首先我都係彈吉他啦，咁我自然梗係好鍾意 Pat Metheny 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吉他手。咁我點解會揀佢嘅呢首 Watercolors 呢？因為其實呢首歌係我細細個就已經好鍾意嘅，係佢嘅第二隻 album 嚟嘅，佢自己出嘅第二隻碟，亦都係我聽佢嘅第二隻碟。 係 係啦，咁而嗰首歌 title song 啦，就係 Watercolors 啦。我嗰陣時一聽，我已經有畫面嘅。咁、那個畫面係好似喺有啲水彩畫啊，好靚啊，喺個湖邊啊，然後有杯咖啡啊，係啦，好寫意啊。我已經出咗呢個畫面啦。 咁所以你問到下午茶呢，嘩我想我下午茶係咁樣囉。 就喺河邊度攤住咖啡欣賞下風景咁樣嘛。 係啦，即係可能雖然我喺快餐店或者茶餐廳食緊西多士啦。 唔緊要，我哋用想像力。 係啦，攞啲歌嚟幫我哋有增加我哋嘅想像力。 聽下呢首歌，睇下你有冇咁樣嘅畫面出現先。 掌進課程 Jack 試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啊頭先咧就講到艾靈頓啊 ，Ellington 咧就嚟咗紐約啦，就開始咧接觸到大樂隊 Big Band 嘅音樂啦。嗱，咁啊頭先已經講到啦，佢一嚟咗嘅時候咧，已經喺一隊樂團入邊咧就係、是、參加咗啦咁樣。咁佢之後嘅發展又係點樣咧？係咪好飛黃騰達啊？所以頭先你又講到一開始有講到啦，佢好影響後世噶嘛，係啦。咁佢之後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咁其實呢佢都一嗰個時代就好唔同嘅，玩 jazz 呢係搵到食嘅， 係 咁呢係 而家好唔同，好好好感慨喎、啊、你講呢句 係啦，呢啲就係啦第二個節目講啦，係 好 係啦，咁但係呢嗰個時代呢真係好唔同嘅，你玩到 jazz 呢係真係無憂嘅、嗯、即係喺呢個生活上好多工作機會呀，好多學習機會，咁 即係當時好重視樂手呢一個嘅職業， 嗱應該咁講，我就覺得是調返轉，佢哋係好重視觀眾，佢哋、 嗯、 需要咩娛樂，咁嗰個需求自然大、 嗯、 因為嗰個時代就好鍾意跳舞嗰啲人，咁、 嗯、 跳舞係佢哋幾乎係最大嘅，係啦，最主要嘅娛樂，咁所以佢哋就好需要有 live music， 咁、 嗯、 自然就需要樂手啦，咁、嗯、所以呢你話係咪真係尊重樂手啊成啊，咁就咁我覺得個次序調轉咗嘅， 雙向囉或者咁講， 係啦，想雙向囉或者調轉添啦，甚至佢哋只不過真係好需要多啲人工作啫，係啦，咁但係當然啦都有啲好尊重樂手嘅故仔嘅，例如乜嘢呢 Duke Ellington 就係啦，佢、 嗯、 有一個故仔都幾搞笑嘅，就係、是、咩呢，佢喺1927年，咁嗰陣時咧，佢咧就得到個邀請、哦。 嗯、 Irving Mills 就係一個Cotton Club 裏面嘅 manager。 哦，一間 club 入邊嘅 manager。 係啦，嗱，咁呢個 Cotton Club 咧就真係犀利啦，即係想當年啊，就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 club 嚟嘅。係。咁甚至而家咧仍然都有嘅。 嗯。 咁喺日本都有嘅。 哦。 係啊。一間好，即係就算我依家去我都肉赤嘅覺得、 嗯。咦，咁但我想問下，當時嘅 club 嘅概念，即係我想搞清楚啦，同我哋而家對 club 嘅概念其實所代表嘅其實係咪都差唔多，都係一個空間俾大家飲下酒、聽下歌同埋傾下偈咁樣，係咪都係咁樣嘅啫？ 係啊，咁同埋我諗以前嘅 club 冇咁多花樣添，即係起碼以前唔會我哋落 club 都有好多人哋都會問清楚你，喂你去邊一種啊？ 係 係咪？咁以前就好簡單嘅啫，以前就係跳舞咯，咁咪飲酒咯，識女仔咯，係啊，真係咁嘅咋。咁你話會唔會好似啲人話哦，大家坐定定去聽 jazz 咧？老實講，嗰個年代真係未有嘅，係啊，主要都係跳舞為主。咁所以咧，佢作嘅歌咧，即係嗰個年代嘅歌咧，都係一啲好輕快啊跳舞歌啊，係啊。咁如果慢歌都係俾人哋跳舞用嘅，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就係娛樂為主。佢受邀請咧，其實咧俾咗一間咁出名嘅 club 咧受邀請咧，其實佢都真係好穩陣噶啦，佢個 career。咁咧嗰陣時受邀請，但係可惜咧，佢咧就喺 Philadelphia 咧有另外一隊 band 咧就玩緊。咁佢就話啊，唔係咁方便。 係。 咁咧嗱，呢個故仔就係有趣嘅地方啦。咁咧就係呢個 Irving Mills 咧呢個 manager 呢個經理就話得，唔使擔心，交俾我。咁點樣交俾佢呢？佢呢就 send 咗個電報就去呢間 club 度就恐嚇佢，就話我依家呢就要畫你角啦，咁你唔好亂嚟， 即係我要艾靈頓你一定要俾我， 係啦，一定要俾我，如果唔係後果自負。咁點解佢會咁夠膽咁做呢？咁其實因為佢呢係黑道中人嚟嘅，係啦，咁佢識好多黑道中人啦，咁佢呢就好有信心，就覺得佢要得到嘅嘢一定得到嘅，係啦。咁所以呢佢就好快就即刻畫咗佢角。咁然後呢呢一份工對佢嚟講就重要啦。 係。 因為點解呢？首先佢有自己嘅 band。咁佢嗰對 band 就大概9-10個樂手左右啦。 係。 咁佢呢就編好多歌，寫好多歌，亦都係佢個生涯裏面第一次咁樣好職業專業地每個禮拜係咁寫歌，咁亦都係佢身為一個作曲家、編曲家一個好好嘅訓練啦。 係， 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咧，都未夠喎。所謂一間 club 啦，以前就係唔係淨係聽 jazz 嘅，係係啦，甚至佢哋都未叫呢啲嘢做 jazz team， 甚至有啲人，咁佢咧就係除咗有 Ellington 呢一啲純音樂啦，跳舞嘅用啦，亦都有其他，譬如有啲歌舞， 或者有其他 group， 譬如有啲成班女仔跳舞嘅 group， 咁嗰度有一個咁樣嘅 group 嘅，咁佢哋都要音樂㗎嘛，咁所以佢哋呢就會俾曬呢 Ellington 呢就寫曬啲音樂。 哦，即係佢就佢識寫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㗎喇，換言之即係話。 哦，係啊，即係其實呢老實講佢係咪真係識寫呢，我哋其實都聽返佢以前嘅，你覺得佢以前啲水準係爭啲啲嘅，老實講。咁因為佢仲係 young 啦，同埋學緊啦。咁但係你係見到佢呢不斷咁進步啦，同埋佢 develop 咗自己嘅 style 出嚟。咁、而且呢喺嗰個時期呢佢真係乜嘢都要做啦。咁因為呢份工你唔可以同佢講話，我想寫我自己㗎咋，唔寫人哋嗰啲，咁唔得㗎嘛。咁所以佢呢就逼住都學咗好多唔同嘅 style。咁佢呢就發展咗呢就一啲屬於佢自己嘅 style。咁呢例如譬如有一個叫 jungle style 啦。 jungle 即係原野，即係森林嗰啲㗎喇，喔嗰啲咁樣。 係啦，冇錯，即係泰山啊嗰隻嗰個 jungle， 係啦 ,jungle style。咁同埋另外一種呢就叫 mood style。係啦。 mood 就應該好明顯係或者抒情啲㗎啦。 係啦，慢歌為主嘅。 喔、哦、即係有快有慢。 係啦。咁呢兩種 style 呢其實呢都係佢早期時候、自己即係發展出嚟。 咁既然呢兩種嘅 style 啊，呢兩種嘅風格呢係咁重要啊，我哋因為時間有限啦，我哋留返下一堂啊，繼續呢同大家講下 Ellington 艾靈頓呢個人物呢，佢嘅爵士樂係點樣發展落去啦，同埋對後世呢點樣即係帶嚟一啲咩嘅影響啦。嗱，咁如果大家呢睇返我哋嘅講義呢，啊 Ellen 好好啊，咁佢有一部分呢就係佢一啲精選嘅曲目嘅，咁其實都係同今堂嘅課堂係有關啦。咁大家啦可以上返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頁嗰度啦，下載返我哋嘅講義呢就可以睇到啊 Ellen 同大家推介嘅曲目㗎啦。咁啊今堂嘅時間我先嚟到呢度，我哋先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